这上上桌，那节节点来步步高啊。 尝尝你爹我的醉拳。 妈妈，我说马氏爹，那孩子招你惹你了？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？ 我心里腻味。 你看你，你本事不大，你脾气还不小，整天你就知道喝酒。你还狠的，我看你呀是个埋汰。那咱家的日子哪有银子让你喝酒啊？那你可好，有枪不嘴你麻石记腿你。

是凡人的脑袋瓜，刘姥姥有八卦，心里说实话呀，跟面说恭维话，我是哪个徒弟他们小哈哈。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儿走吧， 会酿酒啊，今儿吧你可得喝足了。 既然二奶奶您说了，我都想

你们可曾听到李妹妹的哭声啊？老祖宗，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老祖宗，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。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，也好让同病相怜心靠近。我咋也能咋相见，死了也哭葬动文。老祖宗啊，我天下百门无数情，待救你妹妹同死生。 刚才是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听众朋友，越剧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